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日啊，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奥斯塔软装的设计总监朱磊。朱磊你好。 哎，那个听众朋友下午好，下午好。 好的，那大家可能知道了，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软装这些方面的内容啊。那如果大家呢关于这个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实际上说到这个软装这块啊，现在我们经常会说，所以大家也基本上也熟悉了啊，但是对它的重视程度呢好像还并不是太高。那提起装修呢，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感觉啊，这个房子的格局啊，啊在这方面考虑的更多，比如说在哪儿打个隔断啊，哪儿拆除一个墙体啊，这是做一个什么水电改造啊，这是墙咱们得处理一下，地处理一下啊，洗手间啊，厨房啊，咱们得给它装修装修，好像想的更多的是这一点。像这些一般都是属于硬装的范畴是吧？ 没错没错。 那据您的这个总结，比如说硬装一般都包括一些什么？ 硬装呢现在这个主要包含这个空间的一些改造，比如说拆细墙啊，或者是这个把这个某个地方的门要移动一下啊，然后墙面的修理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电路的这个走放啊，主要是这些部分属于硬装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装修完了以后，就是如果你把这房子掉下来的倒过来的话的，掉不下来的，这应该都属于硬装的。 对，没错没错啊，软装就相当于这个硬装来说的。 对, 对, 对， 软装是软装是。 但是随着人们的这个应该说哈，装修品质的提高和人们的追求这个装修更加的完美啊，更加的个性化，所以呢，慢慢的这个软装也提到这个日程上来了。 对对。 那说到这个软装，您觉得它包括一些什么呢？ 软装呢，其实这个从广义来说呢，这个包含的东西这个比较多，我给大家简单这个讲一下，包括这个整体环境啊、空间美学啊、陈设艺术啊、生活功能啊，主要这些东西里面这个包含很多就是个性化的东西，包括后期你这个比如说这个墙面上的壁纸，然后这个窗帘，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床上的靠垫，床席、桌席，这些软质的这个可以搭配空间或者颜色的东西，都属于软装的范畴。 也可以说哈，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不再满足呢以往只是有地方住或者是功能满足这样的简单要求了哈。也希望呢它的居住环境的品质上啊要好一些啊，更加的舒适一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软装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这种认可。而且刚才你也提到，比如说软装啊，它并不是说那么简单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对，没错。 它里边呢是有这种对于整体环境的把握呀，空间美学呀，甚至陈设艺术啊，生活功能啊，材质风格呀，甚至是意境的体验，个性的偏好，甚至还可以这么说吧，一些什么风水啊等等文化，这些都是揉在软装里的，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那说到这个软装的话，现在重视它的人多吗？ 现在重视软装人啊是越来越多。随着咱们这个人们生活这个水平越来越高，对软装的需求是越来越大。不像以前可能就是我订个窗帘，然后呢这个贴个墙纸，现在更多的是整体搭配。从硬装最开始的阶段的时候，就软装就介入，然后把一些搭配和硬装一起规划，而不是说最后可能这个有很多遗憾。 对，好像硬装完了以后我再考虑软装的事儿哈，到时候这个家具也不合适啊，这个颜色搭配也不好啊，等等的，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会之前很多客户就是就有个误区，就是说我先把这个硬装搞完了，然后装完了之后再去，哎，我可能去搭配窗帘啊，这会儿时候发现很多东西再去这个安排的时候可能就不大合适，闹出很多笑话。 其实现在咱们国人呢越来越对这方面的重视了哈。 对。 那从国外来讲呢，好像他们对于软装啊甚至要比硬装更加的重视。 哎，没错，您说的。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从国外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经过一些这个调查或者说一些这个访问，国外是这样的，从这个软装的设计来说，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顾客寻找的就是软装的设计师，这些软装的机构，然后呢通过出一些这个方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计方案来把整体的规划完之后，然后硬装是辅助软装的这个配饰的。其实硬装大家也比较了解，可能只是比如说砌墙啊，空间啊，对吧？从色彩上来说，软装还是这个占先导地位的，这是在国外这么一个情况。 那也可以说在国外是先软装后硬装。 没错。 当然这个概念性的变化呢，可能现在咱们国人还做不到哈。 对。 咱们首先想到还是整个的这个房间的格局啊什么这些哈。 没错。 实际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在买房的时候看这个样板间。其实样板间里的这个格局啊可能跟你买的房子啊大同小异，当然了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对。 但是都差不多，但是你为什么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样板间就那么好呢？那么细腻呢？ 看着舒服呢？ 实际上更多它是在软装上下功夫了。 对，没错。这个周老师您说的对，就是现在很多这个比如说卖房的客户去这个看样板间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个样板间里面色彩搭配啊，这个包括它的明暗的一些搭配都非常让人觉得这个舒服。然后其实这就是软装设计师的这么一个功劳，就是把它的这个色彩搭配包括它的陈设摆饰经过一些这个规划之后，这个映入你眼帘的可能就是另外一方这个风景了。 对，整个就不一样了。 对，没错。 所以至于我们买完房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装修最后弄完了以后觉得怎么没有那个样板间好啊，实际上啊它是花了大价钱在软装上的。 对，没错。 所以你进去以后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啊，当然现在呢你说让我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花在软装上的钱特别多，他可能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 对。 那下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哈，具体到装修当中这个软装我们怎么来重视它，应该做一些哪些方面的事儿呢？ 第一呢就是咱们在这个装修之前啊，就是在硬装，其实咱们在硬装之前先想好就是咱们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风格。这跟硬装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这个是欧式风格啊，还是美式风格，还是这个田园风格，还是中式风格。如果把这个装饰的这个风格定下来之后，咱们包括一些软装的产品，包括一些硬装的设计空间，这样的方案就油然而生了。 先要注意它的这个装修风格。 哎，对，没错 啊，装修风格一定下来以后，实际上它硬装的这种格局啊，和后期它的这个软装的这种风格就全都定下来。 对，没错，没错。 嗯，那这是装修的风格。 对， 嗯，那么然后呢？ 然后这样就开始就是选材嘛。 选材 就是咱们这个风格定下来之后，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墙饰开始，就是墙面装饰，您到底是选这个漆？还是这个壁纸或者壁布，从这时候开始呢，就是说它当然这些产品呢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嗯， 我简单给大家说两句。 其实从这点开始，软装就已经开始了。 对，软装已经开始介入了。其实， 嗯， 比如咱们先说这个壁纸的这个大概的这种类，就是大家这个都知道壁布，壁纸，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壁画类的，实际上都是装饰墙面的一些产品。当然，对于这个您家每家情况不一样嘛。所以咱们也这个有些不同的选择。 嗯，所以你是用漆呀、啊、你还是用壁纸啊，还是用这个壁布啊等等的。 对 啊，这是根据你的风格的限定下你开始选择。 对，还有一个您自己的一个喜好、 嗯、 或者说您现场一个什么情况， 嗯， 主要根据这些来去选择。 嗯，那说到这个漆和壁纸或者壁布哈、 嗯、 如果从软装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个人认为就是用壁纸现在多还是少？壁纸会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漆会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是这样的，大概可能十年前吧，可能壁纸就是在咱国内是刚流行的时候， 比较少 ，非常少。 嗯， 但是那会儿呢，可能大家觉得第一是可能壁纸啊价格比较昂贵， 嗯， 然后呢漆呢比较便宜，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选择漆的比较多。然后呢，现在这个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从色彩上，油漆虽然是可以调色。但是很多颜色它是体现不出来的， 嗯嗯， 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很多比较流行的颜色，比如说高级灰，或者是这个湖蓝，这些漆它都是调不出来的。然后而且这个从使用年限来说啊，油漆因为这个和这个墙面有一个息息相关的，在哪儿啊？因为咱们这个墙面要挂腻子，比如每过供暖季或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那个开裂，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咱们贴壁纸或者贴壁布。这个情况比如说有些系列纹或者其他的一些瑕疵在墙面里面是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它很大的优势， 对，弥补了它一些不足。 对、 啊、另外可能壁纸啊壁布更加的质感啊，选择的余地更多一些， 没错，变化更多。 对，而且就是说你确定了一种风格以后呢，用这个壁纸实际上你要用对了，比如说款式啊花色呀、啊、颜色用对了以后，那个风格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对，没错，表现力比较强， 表现力特别强， 视觉感官比较这个好一些。 嗯，你像我在自己装修的时候，我当时特别喜欢那种欧洲的那种风格， 欧式的 、嗯、所以我不知道我用的对不对 啊 我那个墙用的壁纸呢是那种湖蓝色的， 嗯， 啊，就像那种，就像那种有点发蓝， 对， 但是呢又不完全，又发蓝和灰啊融合的 之间 的那个颜色，然后贴上以后，我就觉得很有那种感觉出来。 没错，没错， 啊， 这个咱们漆是达不到那样的一个 效果，漆达不到， 对对对，没错，它调不出那样的颜色了。 另外呢，可能壁纸呢显得更加的温暖一些啊。 对，没错， 嗯，然后漆的话，当然现在可能老年人呢还是。一喜欢漆， 因为是这个这样，从年龄结构来说啊，老年人可能觉得这个漆呢更好去打理。 嗯， 虽然其实任何装饰产品它都是有优点或者缺点，然后呢，但是这个相对这个现代这种这个装饰来说，就可能这个壁纸的优势可能稍微大一些。 嗯， 毕竟它变化，然后包括一些视觉上，从软装的设计角度来说，这个壁纸呢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嗯，毛利说了，如果是中式风格的话哈，不管是中式现代风格还是中式古典风格，您认为用漆好还是用壁纸好？ 现在这个新中式风格，这其实和那个古典这个中式风格呢，是现在很经常会去用的这个风格。实际上呢，油漆呢，它仅仅是能通过颜色的变化，它是做不出造型的。 嗯， 如果新中式，比如说咱们现在比较这个常见的这个壁纸里面，会有一些回形小字格啊，或者一些有一些这个类似这种花纹呐、啊，中式花纹呐、啊，这些油漆表达不出来的。 嗯， 所以我建议说，如果想这个就是很这个深刻的去表达这个中式的风格，最好还是用壁纸。 哦，这个中式风格也用壁纸吗？ 对。因为中式风格现在越来越多了什么呀，就是说它一些这个就是花型的一个变化。 嗯， 因为咱们中式有很多的符号， 嗯， 是可以经常这个就是体现出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些文化这个蕴底的。你油漆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装饰的这个作用的，其实它只是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 而它里边的这些花纹的表达是无法做到的。 我老认为就是中式和新中式啊，好像以木质为主啊，木质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个、木质呢是一个搭配，但是最终这个表达出来的形式中，主要这个视觉空间还是比如在墙面上，因为墙面的表达是最大的面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一些花纹的表达，让这个就是客户也好，是这个外来这个这些这个比如说谁来去参观也好，这个觉得这一块对他视觉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冲击。 嗯，那你觉得就是选择壁纸啊，就如何与室内的这个环境相搭配，这点也非常重要啊。 对，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么这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吧，就是说如果壁纸的颜色它是根据其他的一些这个辅材或者是地板或者是这个家具来去相互搭配的，比如说您的家具选了颜色非常深的，比如中式的吧，它可能是一个黑色的胡桃木，颜色非常深，这会儿壁纸呢，如果您再选深的话，那可能就是让人觉得非常压抑了，这会儿色彩搭配这个功效就这个来了。其实觉得颜色上有层次，然后有过渡有渐进，这个就是这个颜色搭配，这是软装设计师的一个责任。通过颜色的调和，把一些比如说深的颜色咱们把它中和，让人这个感觉在这个室内空间中感觉特就是更舒服，这是它的功效。 所以说到这儿，那就是说在装修之前你要有软装意识。 对 啊，比如说你选的家具是深的是浅的是什么材质的，你应该心里有数了。 对 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再选择相应的跟它配合的这个壁纸也好壁布也好。 对，其实这个得让它相辅相成，让这个很多颜色在一起搭配上看起来舒服。 对， 很多顾客如果自己去选择了，很多时候这个颜色搭配不好，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颜色啊，这个比如说家具是在卖场看到的，这个比如说我其他东西是在另外一个卖场看到的，他不知道结合在一起最终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可能会闹出很多这个就是感觉搭配不好。 对，所以说你要喜欢浅颜色的家具的话，你应该是配稍微深一点这样的壁纸，是吧？如果你要是家具很深很重的话，应该配浅色的壁纸，可能会更好。 来中和一下深的颜色对人的这种压抑感。 嗯，那就从今年来讲，是流行什么样的壁纸或者壁布的颜色和花色呢？ 今年是这样的，第一呢，就是壁纸经过这个十年左右的一个发展，到今年比较流行的还是这个壁布。 壁布啊。 对，壁布。然后呢，这个颜色呢，现在就是从今天开始就比较流行这种素色的颜色。以前可能对于素色来说，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过于单一。现在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卖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业内人士也好，就是咱们这个颜色是非常多可选的素色。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咱们现在这灰色， 灰色， 对，我们灰色有专门的一个册子，里面大概可能有七十多种灰色。 它是没有花色的，就是素色， 对，就是单 纯，就一色， 就是一个颜色。 哦， 但是它上面表面的这个处理，就是暗的这个花纹和颜色的深浅，有七十多种。就光一个灰色，其实这是在我们业内叫高级灰。对于这个很多这个设计感比较强的设计师来说，把这个高级灰运用好之后，这个颜色包括这个空间里面会显得有这个非常这个就是层次感非常强。 但是今年比较流行灰色哈，我听了好多的设计师都说这个颜色是今年特别流行。而且我觉得这个高级灰好像有点外来的感觉，其实从中国传统上来讲，这个灰色用的不是特别多吧。 对，没错，其实从这个中式来角度来说啊，咱们中式可能对于灰色利用主要在于比如说它的青砖。 对， 我们之前有的产品就是比如说壁纸上面是中式的青砖，这样表达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其实这个高级灰是来自欧洲。欧洲人呢通过这个颜色的搭配，他发现这个不同的灰色能表达不同的这个心情或者不同的这个区间的颜色概念，然后使人得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感觉。然后把这个灰的颜色就是分成非常多的这个种类。然后以达到这种色彩的表达。 我觉得这个灰色让人就是很冷静。 对 啊，很冷静，很平稳，而且呢，就是它很有分量。这个灰色， 没错 啊，它显得就是你刻意把它，感觉好像很奢华、很高档啊。同时这个灰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会出太大的错误。 没错，其实这个我们去欧洲曾经参观过一次，有一个这个欧洲的设计大师，他设计的一个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呢，其实实际上只有三个颜色，就是黑白灰。这种在业内又叫极简风格， 只有三个颜色，但是它把每一个空间这个黑白灰运用非常好，让人感觉进去就是说空间感非常强，颜色非常表达非常好。 当然它每年的这个流行的色彩和款式都不太一样哈。 对，没错。 但是好像这个高级灰呢真的是流行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没错。 所以今年的这个无论是壁纸还是壁布啊，大家注意你装修的时候啊，从软装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灰色高级灰还是比较流行的啊。 对，没错。 那实际上在软装的体现当中，这个窗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这个窗帘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其实可能只是一个遮阳啊，或者是 隔音呐、 隔音呐、其实在真正软装里面，窗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软装饰品。我简单给大家说两句。其实窗帘呢，对一个家庭来说呢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这个屋子里呢，这个只有有了窗帘呢，才感觉是个家的感觉。 对对对， 要不然老觉得空落落的。其实您可以做个实验，等那个回家的时候，您把家里的这个卧室啊或者客厅的这个窗帘您摘下来，您感觉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有空落落的感觉。 就不像那个家的感觉， 哎， 那个温馨什么的，一切就全没了。 对，没错。其实家呢，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私人的空间。然后到了家之后呢，我们就是很随意，可能是趴着呀，或者说躺着去看电视啊，对吧？其实怎么待都可以。这种情形呢，咱是不希望这个除去家人以外的人去看到。所以这会儿呢，这个窗帘的功效就出来了， 私密性出来了。 就是把这个窗户呢，是怎么说呢，是家庭唯一和外面连通的这么一个这个地方。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说呢，我们要避开窗户，怕人看到，所以有这个窗帘这种软装的饰品出现。 那现在从这个窗帘来看哈，什么样的质地是比较流行的，而且你觉得也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这种 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窗帘材质啊，其实主要以这种绒类为主。 绒类、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雪尼尔绒。其实这种产品在这个其实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但是它的功效呢可能就是大于一般的就比较这个就是薄的窗帘。就是雪尼尔绒窗帘呢，就是在现在为什么流行了，第一它可能会有隔音的效果。还有一个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窗帘会不经意去抚摸它一下 啊， 它的触感非常 柔软， 对，非常非常这个顺滑柔，那个柔软，触感非常佳。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人们喜欢用这种材质去做，这样是比较广泛流行的现在。 您再说一下什么绒叫？ 雪尼尔绒。 雪尼尔绒。 对对对。 哦，另外现在对于什么麻的呀，什么这些纱的呀，什么的这些，还流行吗？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比较这个就是讲究的家庭啊，可能会在冬季的时候使用绒类的。因为它绒类比较厚，有保暖的功效。但是夏季的时候可能使起来就稍微的这个可能热一点了，对吧？咱们那会儿呢麻布就比较流行了。但是麻布在冬天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抗风啊或者保暖性稍微差一点。 那从它的颜色和花色上看呢？ 颜色花色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头几年呢咱们一直这个比较流行比如欧式的花，现在这几年呢跟壁纸是有一个这个趋同这个一样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素色的窗帘越来越流行了。其实有一些素色搭配，现在而且现在流行的窗帘还有一个怎么样的搭配呢，就是我们管它叫这个拼布。可能窗帘比如我这个窗帘两米宽，其中有这个50公分是一个另外一个颜色，可能这个颜色是很跳跃的，但是把它加起来之后让整体的这个颜色和这个空间感就增加了很多。 就整体呢还是比较素，但是呢它其中有一些特别跳跃的颜色作为一个点缀。 对，没错。 啊，一下就丰富了。这个真是经历不同的时间有很大变化。我记得这个咱们中国人哈、特别喜欢比如说花花绿绿的呀，红的呀，这样的这种特热烈的颜色。 没错。 曾几何时好像也以这个为主。那现在慢慢发展的就是变成素雅了。 对，冷色系现在。 冷色系。 对，冷色系现在比较流行。 但是也不能全冷色哈。 对。 比如说沙发。其实从沙发上来讲呢，大家可能也是以那种冷色为主吧，我都不用问，是不是现在也是以素色为主，是吧？ 现在也素色为主，现在素色为主。 但是它体现，它不同的一点是用靠垫。 其实它这个就是沙发来说啊，就是很多这个以前就是颜色选的比较这个亮色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感觉比较就有这种烦躁的感觉。 对， 现在冷色系容易让人冷静，然后让人觉得这个又比较素雅，这是选择现在比较多的。 而且你发现了这种素雅冷静的这种颜色啊，它会让你长久的不会烦， 对，没错。 你像有一些特别跳跃的颜色啊，特别特殊的颜色，可能当时觉得哟挺酷的，挺时尚的，但是它保持不了很久，这阵风就过去了。 对，若干年之后，你可能觉得这个颜色 特别土， 特别土就不流行， 不流行了。 但是亚色是很多年你都会觉得它一直可以流行。 对，所以老说素雅素雅啊，越素雅的东西呢，它的这个越长久。保持越长久，但是像这种素雅的沙发，从你们软装的角度来看呢，不能全都素雅，就是怎么来点缀呢？是不是往往用那种靠垫啊什么来点缀呢？ 主要是这样，其实这个现在这个从这个软装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管它叫中和嘛。 嗯， 您沙发的颜色已经是比较这个素雅了，然后咱们会用一些这个跳跃的颜色， 嗯， 用一些靠垫， 嗯， 当然靠垫已经有很多形式，比如说很细长的这个糖果枕。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它外观的形式上形状的变化，使这个颜色和空间来去搭配这个比较这个素雅的沙发。 嗯嗯。 然后从颜色跳跃上，把它这个就是冷色系的这个感觉，把它中和， 嗯， 让人感觉更加舒服一点。 嗯，其实呢，在软装的设计当中啊，比如说桌布啊这种桌旗呀、啊、床旗呀、啊、靠垫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 嗯，这都是体现软装的这种风格和你的那种表现的很重要的一些点。 对，没错。其实咱们这个做完软装之后，比如说后期这个墙面有壁纸、壁布，然后这个有窗帘，然后剩下比如说有一些床啊、沙发啊，包括餐桌，包括您的书桌，这些产品上如果能这个配一些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桌布、桌旗、靠垫之类的这个就是配饰。会让整体的这个就是风格感觉可能更深入人心。 嗯，你像这个软装呢，咱们大部分人都觉得我自己就可以解决呀，啊，这个我凭我自己的感觉、我的喜好，我就可以装点出来。但是真的，这个装点出来啊，可能是极其个性化的。 对。 但是呢。如果让大众全都能够觉得你这个好，真的有距离，所以有的时候还得需要专业人士来 指点。所以现在软装设计师现在是越来越流行，就是帮助您去把这些色彩搭配啊， 嗯、 或者说一些其他这个通过一些这个专业，他们是通过专业学习， 嗯、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这个专业的这个产品这个宣讲、 嗯， 让您去明白怎么去搭配。 对， 可能这样搭配整体感觉非常好。 没错，所以说呢，软装设计呢，它是关于整体环境、空间美学、陈设艺术、生活功能、材质风格、意境体验以及个性偏好啊等等哈、啊、多种复杂的元素的创造性的一个融合。所以真的，如果你要想把你的装修呢表现得特别完美、特别的个性化哈，让别人能够叫好，我觉得软装这点真的是不容忽视哈。 嗯，我给大家换一种更形象的说法吧。 嗯， 就硬装修呢，可以说是一个人的这个身材相貌。 嗯， 软装修呢，就好比这个人的衣服。 好的，那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 蜡之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鲜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上午的云层迅速被北方的驱散了，京城的再现湛蓝的天空，空气非常清新，视野也是开阔的，非常适宜的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的进一步的转凉，尤其早晚气温比较低，注意一定要适当的添衣啊，谨防着凉感冒。此外呢，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的水平，过敏人群注意防护。那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那么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上午呢受偏北风的控制，午后呢转受南风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内容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软装这点事儿啊。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奥斯塔软装的设计总监朱磊。朱磊你好。 嗯，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听众下午好。 哎，那么刚才这个一位叫小叔的朋友，他说奥斯卡公司不是奥斯塔 ，哎， 奥斯塔公司啊。哎，另外他还建议我 那个发几张让那个听众朋友们看一眼。 好的。 什么叫高级灰是怎么搭配的？ 对，因为今年无论是这个壁纸啊，还是这个窗帘，甚至是沙发等等的哈，都特别实行这个高级灰。 对，没错。 嗯，所以这个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颜色啊。那么在上半段结尾的时候呢， 那个发几张让那个听众朋友们看一眼。 好的。 什么叫高级灰是怎么搭配的？ 对，因为今年无论是这个壁纸哈、啊，还是这个窗帘 对， 甚至是沙发等等的哈，都特别实行这个高级灰。 对，没错。 嗯，所以这个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颜色啊？那么在上半段结尾的时候呢，周雷你说到就是说硬装和软装的这个关系，你想换一句话说怎么说？ 其实就是从这个就是设计角度来说啊，就是硬装其实就是 等等啊，应该说如果这两方面都做得好的话呢，那比如说你底子差点，你后天的这样的捯饬啊或者装饰呢能够弥补很 属于身材比如说我由胖变瘦， 对， 我需要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就是硬装你要是想动它结构啊是很这个困难的， 对， 然后软装其实属于身材比如说我由胖变瘦， 对， 我需要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就是硬装你要是想动它结构啊是很这个困难的， 对， 然后软装其实比如说我过了3年5年，然后对于这个软装说我可能觉得不喜欢了， 嗯， 说换就换， 对， 这跟衣服一样，我买这新衣服， 嗯， 然后这又让比较 流行啊，有一段，但是现在呢可能不太流行了，那高级灰了，哎，你可以做一套高级灰的这种外面 对 一套就完了， 把这个沙发罩重新换一下， 对， 就焕然一新了。 所以就觉得这个软装真的也挺重要的。你别看小啊，就只是换了这么一个沙发套，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 嗯， 就跟人换了一个新衣服感觉一样， 不一样啊。所以这点也是大家要对这个软装慢慢重视起来啊。 没错。 好，那下面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看的今天有些什么样的安居的消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周磊，咱们一起来这个梳理一下啊。 好的， 先看第一条，说这个甲醛检测门道多啊，设备动手脚很简单，当面也能够作假。说据报道啊，上海的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呢，觉得租的房子味道大，要求呢出租方进行检测，结果呢一个月内啊，这个房子检测了3次，第一次严重超出了国家的标准，出租方呢进行了相关空气治理以后，第二次检测数据呢显示达标，但是呢这个学生呢发现啊，检测过程检测人员的操作是违规的，又要求第三次检测，结果依然是超标的。 其实刚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起头两天我也听到一个新闻，就是可能某这个网络大公司啊，租住了一些就是类似于公益的产品， 嗯， 然后呢，这个让这个屋子里面就头疼，然后最后查出有这个白血病。 嗯， 其实甲醛对人体的这个健康危害啊极大，会引起白血病啊，其他一些这个非常有危害的病。 嗯。 如果这些检测机构如果不能这个就是有公信力，然后就是咱们实际上这个让这个屋里的这些这个数据，一个真实数据得到这个消费者手里面，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是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 嗯，反正这个居住的环境哈，它的这个健康安全与否，对于居住人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 对，而且这是一个生命健康问题。 对， 这要重视。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也说到你的专业上了哈。比如说，人都认为啊，这个墙漆啊，啊，这个壁纸啊，甚至这个地板呐、啊、门呐、啊，等等的哈，这些建材里边可能弄不好会含有这个有害的物质哈。 没错， 实际上一些家具当中，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啊。 啊，其实家具当中啊，就是这个很多这个污染来自于比如胶啊， 嗯， 因为家具它不可能是这个就是粘合的时候，它需要一些化学的胶，它会有一定释放的过程。 嗯， 当然现在就是咱们国家也有一些标准嘛，如果真的是商家能按这个就是国家标准去做，其实也是符合环保标准的， 嗯， 但是大家有一个自己这么一个这个心理呢，会有一个评判这么一个标准。 嗯， 比如说出现头疼啊。或者其他一些不好的现象赶紧要去检测。 嗯，比如说像什么沙发呀、窗帘啊等等，嗯，这些弄不好啊，这可能也都会存在问题 啊。没错，其实那个咱就说那从我们软装角来说啊， 嗯， 窗帘或者壁纸其实咱们这个就是新鲜的这个就是这个空气当中啊是不会存在一些比如说让你去流泪啊刺鼻的味道了。其实有些产品软装产品装完之后可能有些这个客户就会觉得身体不舒服，这就是，里面甲醛在作怪。 嗯， 甲醛呢其实倒是无色无味，它会使你比如说流眼泪， 嗯， 或者说呼吸，可能有些这个听众朋友，比如说身体，比如说有哮喘啊， 嗯， 或者说有这个鼻炎啊，它会刺激 勾出来， 得勾出来。 嗯，好的，所以这些方面要特别注意啊。再看第二条，说这个家装内保温墙体有必要 拆除嘛。说在太原呀，一般情况下呢，开发商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会做外墙的内保温，一般呢都是在阳台靠外墙这个部位啊局部来设置啊。但是从保温效果来看呢，内保温不如外保温的效果好，而且呢工装内保温普遍质量不佳，那加装内保温也常常是质量差，很多的业主呢选择了铲除。那不少的听众朋友也在咨询，就是外墙内保温可以铲除吗？是否不利于保温？ 我个人建议啊，大家不要这个铲除这个就是内 保温 墙， 嗯， 因为咱们有些比如说阳台的部分或者是这个卧室靠这个外墙的部分，如果你要把内保温铲除的话，那基本上其实这个温度来说就是跟外面其实就是一致了。 嗯，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原来的这个内保温啊这个质量差，咱们可以找一家这个比较靠谱的这个装饰公司重新把内保温改一下，但是您说要这个拆除了肯定是不利于室内保温的。 嗯，所以说这个内保温墙呢还是要应该有的。 还应该有。 嗯。好，再来看说这个橱柜啊做多长合适呢？目前呢在省城大部分的新建商品房当中啊，户型普遍偏小，那么厨房呢占比也比较小，很多的业主呢感觉这个厨房啊施展不开，本身面积呢就不大，所以呢纠结是多留一些空间给动线呢，还是多做一些橱柜呢？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就是新建的这个商品房中啊，这个厨房的这个面积都普遍啊不是很大， 嗯， 因为它可能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80平米的一个紧凑小三居，然后呢厨房那边不会给你留很大的面积，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可以通过这个合理的布局，找一些这个专业机构，然后呢给这个暗中这种这个设从设计上来给你这个把这个功能上这个搭配更这个合理一些， 嗯， 这样呢也不影响你动线，也不影响这个就是你这个功能的这些设置。 对，其实我有一点小经验，就是比较小的厨房啊，你要在它的厨房的墙上多下点功夫。 对，没错，增加一些空间， 啊，增加一些空间，就把一些东西的话不要弄在你一个动线这个空间里边了啊，弄在墙上的话呢，有些东西的可以搁在墙上，这样的可以呢扩大很多的使用空间。 没错。 嗯，好，我们再来看哈，说这个家居软装当中的不同的区域里该怎么选择植物。软装设计里啊，为了爱家呢是搭配最适宜的绿植。那身边的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的折腾一些小盆栽啊，例如多肉的呀，还有绿萝之类的。再则以呢，有的朋友啊喜欢在网上呢淘一些花种自己来种植。不过呢其实摆放绿植啊这也是有讲究的啊，那不妨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从软装的角度来讲，家里边弄这个配这个绿植，我们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专业之一。 嗯， 绿植呢，这个怎么说？大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说可能想摆个绿植，但是我觉得从选择上来说，我给大家一些我的一些经验。第一啊，在我们分大概就三个区域吧，就是客厅、餐厅还有卧室。有一些适合放，有一些不适合放，我简单给大家讲一讲。 嗯， 比如客厅呢，这个适宜放一些，比如说，蓬莱松、富贵竹啊、罗汉松一些，因为这些都有一些好的寓意， 嗯， 而且呢，这个经过光合作用之后，也会给这个空气当中带来一些好的，比如说养分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不宜放什么，比如说玫瑰啊、仙人掌这种带刺儿的这种植物。 嗯， 第一是比如说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怕碰到。还有就可能寓意不是怎么，因为中国人喜欢一个好的寓意嘛。 嗯， 还有就是餐厅呢就不宜放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就家出桃啊、滴水观音，因为这个植物里面含有一些微微的毒素。 嗯， 这种植物呢一般适合比如放在阳台通风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像餐厅咱们经常进餐的地方不适合放。 嗯， 然后呢适宜放比如一些那个栀子花啊，就是有香气的，可以淘一些情操。 嗯， 像卧室呢其实怎么说呢，我就给大家一些建议，就不适合放很大型的植物，因为咱们这个卧室呢经常会比如睡觉休息啊，如果大型植物呢就会跟你抢这些氧气。 嗯， 然后适合放一些比如多肉啊、小吊兰这样。 嗯，现在很多家里面呢都要搁一些绿色植物啊，觉得这样空气清新而且还有活力，但是咱们也不要太任性啊，觉得我喜欢什么我就搁什么，实际上它还是有讲究的， 看好种类。 嗯，另外呢你像有一些绿植是不太好养活的， 对 啊，可能就看那么几天，过后你没时间去伺候它的话呢，它就很快就 就凋萎了， 对， 啊，这个时候也挺麻烦的，所以大家，你说买了一个大盆儿啊，弄得啊兴师动众的，最后呢没弄几天，然后这大盆呢还得去扔掉，或者说找一地方搁它，就很麻烦。所以养育绿植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都想到了。 对，没错，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看这条，说定制家居企业呢增速放缓，行业竞争愈发的激烈。说近日啊，上市家居公司半年的这个财务报告陆续公布啊，几家定制家居企业呢增长幅度是依旧抢眼，但是也有的公司表示啊，增长速度放缓了啊，不断有企业加入定制家居的竞争大军，再加上呢这个整装模式的盛行，那精装房比较的多啊，定制家具的企业就更需要找准定位哈，寻求符合自身的发展制度啊。据你了解是这样吗？ 现在呢这个行业竞争也不仅仅是这个家具类的，很多行业都竞争很激烈。我的个人看法是什么，虽然可能这个大家竞争比较激烈，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搞这种比如类似于价格战啊，其实最终这种这个价格战导致其实就是一品质的下降，最终这个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我觉得就是这个竞争激烈没关系， 良性发展 、 良性竞争， 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些产品去吸引客户，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道。 其实现在作为北京来讲哈，刚才我还跟这个朱磊我们俩在聊天，就是现在比如说不符合北京一些功能的哈都给它疏解了， 对，没错， 其实对于一些呢符合国家要求的啊，有规模的哈，各方面都不错的一些公司，其实是一个机会。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从这个行业洗牌的角度来说，让一些这个就是小散乱污，这是国家的一个这个对就对他们的一个评价嘛，让他们这个疏解出北京的这种首都功能，可能对一些大企业来说，其实是发展来说是好事情。其实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作坊类的这些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从价格来说是便宜的。 对。 但是很多咱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光看价格，可能对一些核心的东西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软装的一个布，可能颜色基本差不多，然后看着外观也差不多。实际上，一个小厂生产的，一个是正规工厂生产的，它价格不可能是一样。甚至有些可能差一半。但是呢你这个比如说很便宜的产品拿回家之后经过光照，实际上一个小厂生产的一个是正规工厂生产的，它价格不可能是一样，甚至有些可能差一半。但是呢你这个比如说很便宜的产品拿回家之后经过光照，经过其他一些那个东西，这个让它去里面的有害物质等于分解了，这样很多老百姓都是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其实也是政府通过一些手段让这个好的产品的企业留下来。 对，所以说市场呢是需要竞争的，但是我们要良性竞争，不要恶性的哈。 对， 其实刚才你提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现在呢大环境哈，让一些这个不规范的啊，不符合功能的这些企业呢，让它疏解了，那我们留下来的就要好好去经营自己的企业。 好的，这个企业就是以这个质量去这个说服客户。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来说一说软装这点事儿啊。那么关于软装方面，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把您的问题写上啊，我们来尽量回答。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说到这个软装啊，实际上比如说像灯光啊，整体的色彩啊，家具的风格呀，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软装的范畴之内的哈。另外比如说壁纸啊，布艺呀、啊、地毯呐 啊甚至你摆放的一些花艺啊、陶艺啊，一些这个 摆饰啊等等，这些都是体现你最后的这个结果和风格的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对，没错。 嗯，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说说地毯吧。我觉得好像在曾几何时哈，这个家里铺上地毯呢，一个呢是非常有风格啊，另外呢就感觉好像非常有这个大气啊，上档次，非常奢华哈。但是现在发现这个地毯啊，用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用的也是一些点缀哈。 对，没错， 就说在不是大面积用了。那你说在家里的装修当中用这个地毯，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地毯是这样，就是近几年来啊，就是咱们可能这个就是五年十年前，就是地毯很多人大面积用，结果发现呢，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容易藏污纳垢啊， 对，螨虫啊， 对对，不易清理啊。现在咱们这个现阶段的这个地毯应用，主要用于这个色彩搭配上。 嗯， 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是，客厅这个沙发底下这一块儿， 对， 经常会用一块儿，比如说2米乘3米，就这样一个块毯。实际上更多是为了颜色去搭配。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在这个休闲区啊，有一个脚感，可能这两方面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进门玄关那个位置，可能这个进出的时候放一块地毯，这样这个这两块是现在就是现阶段地毯使得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嗯，所以就这些地方还是可以用地毯的， 对，还可以 点缀出来，还是蛮好看的。 嗯， 另外你对有些人把那种说是叫地毯啊， 嗯， 有那种薄的呀，那个丝质那种地毯，它上墙， 嗯 啊，这种做法你觉得好？ 其实这样，这是来源也是欧洲的这么一个装饰方式吧。 对对对， 其实它叫挂毯。 嗯，挂毯。嗯， 对，其实挂毯呢，现在这个在国内有些，比如说有些设计风格当中是经常用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一些经常，比如地中海风格，对吧，在可能客厅或者沙发墙的某一面墙上就要挂一块挂毯，上面可能这个绘画中有一个内容，其实也是起这个整体一个装饰作用，是为了配合的风格。 嗯，这要看你装修的风格。 对对对， 别乱来，有的时候乱来就很乱。 你要是中式的话，你挂一个挂毯，那肯定就闹笑话。 对，另外关于墙上的装饰这块哈，有的用字画啊，有的这种这个块式的那样的哈装饰。你觉得在墙上的装饰，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 墙饰是这样的，就是墙饰咱们现在普遍，比如有个性化的时候，现在主要这个选用两种。 嗯， 第一种呢，就是类似于字画，我们有一种壁画的一个产品。 嗯。 壁画产品呢，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就新中式，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中式水墨画，简约的，然后呢以您就是您家的这个就是墙壁的尺寸大小去量身定做。 嗯， 还有一种就是像咱们现在用的也算比较多的，就算这个软包吧。 嗯， 就是可能沙发墙或者是这个电视墙用的比较多的，可能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皮质的或者这个布质的，像这个硬块一样的，一块一块去拼凑这么一个装饰墙，现在这是用的比较多的。 嗯，所以墙上的这个装饰呢，也不要乱，也不要烂。 对，没错， 它只是还是一个点缀的这么一 个，其实就是某一面墙来去给它着重的去这个准备一下。 嗯嗯，好的。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说点，就是说作为软装的设计师哈，当然有些特别讲究的哈，他可能单门聘一个这个软装设计师来帮助他进行装修啊，因为有硬装有软装嘛。 对。 但是更多的老百姓的装修呢，其实是没必要聘一个软装设计师的。 对，其实就是一个空间可能没有这么大。 对。 因为一般像这个我们这个什么用到真正的专业的软装设计师去搭配硬装设计师去做呢，就是第一空间比较大。 嗯，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书吧或者说餐厅，然后或者是一些别墅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当你空间比较大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掌握起来也比较这个困难。像普遍的咱们这个百姓，比如三居两居的话，就是您购买产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就帮您搭配好了。 对， 不需要这个收额外的费用。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买什么产品的时候，其实他们本身有设计啊什么的，他就是软装的范畴，他帮着你来弄。比如说像那个朱磊，你们公司里边就什么窗帘啊。 嗯， 还有什么？ 窗帘、壁纸，然后这个软包、硬包，还包一些配饰， 嗯，都有 。 所以就买你们产品的话，你们就可以负责帮着他来设计， 没错没错， 哎，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 软装的效果。就免费就帮您就是设计了， 对对对，没必要去请一个软装设计师， 对对对，这也没有必要去， 没必要。嗯，来，小叔又问说，这个金属家具是否甲醛含量就低呢？ 金属家具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从这个木质家具和金属家具之争啊，其实有很多年了。 嗯， 很多人说这个木质家具里面这个甲醛含量可能会高一些，其实金属家具啊，完全要看你刷什么样的漆。 对，没错。 其实你漆的好坏，到底是水性漆啊， 还有油性漆，这个对于你这个甲醛含量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嗯，当然了，有一些不锈钢的家具，它是 不锈钢的家具肯定是没有甲醛的。 嗯， 因为它几乎就是用不到装饰，就是装饰物的漆呀、啊 嗯， 或者说哪怕氢气它都不会用。 是的，是的。 但是可能这个效果上可能稍微的这个单一点、 啊、单一一点哈。好了，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奥斯塔软装的设计总监朱磊啊，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软装的这个范围和内容。啊，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活动一结束，就接到了鲜芋仙厂家代表打来的电话，说好多听众把电话都打到厂家去了，问是不是一定要在中秋节前涨价呢？ 嗯，手机尾号是5219的朋友说，本来还指望过节可以享受更大的优惠力度，没想到啊，还是没有便宜，反而要涨价了。 确实，这一次的优惠力度的确与以往不同，除了可以享受到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之外呢，订购两盒就能多得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和价值680块钱的秋冬驼毛被一床。 是的， 算算看啊，光焖烧杯和这个驼毛被的价值就已经接近1000元左右了。 嗯， 等于说划下来这两盒海参才几百块钱，也难怪热线4007106108会如此火爆了。 嗯，但是呢，考虑到昨天最后一天的活动啊，投诉太多，马上又是礼尚往来的中秋佳节，所以呢，想购电台部总监与厂家代表经过了数小时的沟通协商，特别向集团董事会申请，希望能够多加一天699元的海参福利。 嗯，那最后达成的协议是通过广告置换的形式给大家多争取了一天的福利政策。 嗯， 意思是想购时间为鲜芋仙厂家免费提供媒体平台，以补贴每盒100元的成本压力。也就是说，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依然可以享受699元裸价直供鲜芋仙海参的机会，依然可以享受订购两盒就送海参焖烧泡发杯和驼毛被的福利，依然可以享受免费送身到家的服务。但是提醒您啊，这样的福利政策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今天是临时加档的活动，所以珍惜当下，果断下手。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0804的朋友说，吃海参已经有10年了，选海参一定要选海参精比较多的，因为那才是海参的精华。 嗯， 哎，一听啊，您就是吃海参的行家哈。没错，海参精呢被誉为是海龙丝，是属于海参的神经系统，是由胶原蛋白和海参粘多糖组成的。 嗯， 那才是海参的营养精华。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到您啊，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花699元就能订购到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而且呢订购两盒就送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和保暖亲肤又柔软的5斤重驼毛被一床。您要知道，光这两件赠品的组合就要1000块钱，但是一旦错过今天，除了1000元礼包不再享受之外，就连鲜芋仙海参都要涨价到每盒799了。 是。 那么最后的30秒钟啊，最后的加档一天的活动，4007106108，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